如果你去真正查他的履历，你会发现即便是恩师姚谦所在的维京时期，戏剧女神也没有真正用心地去垂青于他。当年他是和萧亚轩还有侯湘婷这三个年纪相仿的女孩子一起出发，但如今三个人的境况已经完全不同。他的第一张唱片赶上了地震，第二张第三张唱片呢也是成绩平平，让他面临解约的压力。一方面是运气，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声音和音乐非常的朴素，近乎于没有技巧没有包装，但是我认为他的特别之处也恰恰在于很朴素但却能够直抵人心，就像这首有着长长名字的歌《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》。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，

下着，我在红灯前停着，下一刻踩上油门，我想该跨过了，会难过是肯定的，失去爱情的痛彻我懂得，是因为认真才如此难割舍，你给过的好我会一直记得，笑过哭过我都曾经很快乐，你走后孤单不算什么，两个人我们曾更寂寞，爱情在世界里遗失了，我不想再坚持着，告别了两个人的寂寞，天空和味觉比较辽阔，不必再拥抱是感觉忐忑，失去后比拥有踏实了，感觉自由了，车窗外的雨下着，我在红灯前停着，下一刻踩上油门，我想该跨过了，会难过是肯定的，失去爱情的痛彻我懂得，是因为认真才如此难割舍，你给过的好我会一直记得，笑过哭过我都曾经很快乐，你走后孤单不算什么，两个人我们曾更寂寞，爱情在世界里遗失了，我不想再坚持着，告别了两个人的寂寞，天空和味觉比较辽阔，不必再拥抱是感觉忐忑，失去后比拥有踏实了，该忘的我忘了，回忆是好的，该记得我记得，爱过就算值得，每天是自己的我会更快乐，得到的失去了扯平了，算什么？两个人我们曾更寂寞，爱情在世界里遗失了，我不想再坚持着，告别了两个人的寂寞，天空和味觉比较辽阔，不必再拥抱是感觉忐忑，失去后更踏实了，你走后孤单不算什么，两个人我们曾更寂寞，爱情在世界里 成长会退